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An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哇，啱啱就过咗一个相当之充实同埋非常之精彩嘅周末吓，咁因为上个礼拜六呢我哋就搞咗个881电竞杯啦，冇理由今晚唔讲嘅， 係啦，咁啊因为世界杯嘅关系啦，所以呢我哋都食住呢个势呢，咁啊打一个叫做世界杯嘅881电竞杯嘅一个世界杯 version 呢，咁讲啦。咁啊因为我哋881电竞杯顾名思义啦，咁啊其实呢係唔係淨係一两隻游戏嘅，因为电竞杯嘛，咁我哋希望嚟緊呢都可以即係同大家唔同嘅听众呢同埋唔同嘅朋友呢都啊一齊真係切磋下唔同嘅游戏交流下咁樣。 係啊，喂，即係其实嗰日都真係攰啊，因为我哋由呢一个啊即係叫做 playoff 开始踢啊 ,16 强喎、啊。你一开始嘅时候有16个玩家係大家一齐踢淘汰赛，慢慢踢下踢下踢到去决赛。 係。 真係个过程呢都要玩几个钟头㗎。 係啦，话说我哋讲少背景先啦，咁我哋就係喺个啊即係网上面啦，亦都有即系叫大家即系报名咁样啦吓，咁都好快咧。其实我记得头一两日咧已经系爆满噶啦， 系 咁我都唯有就诶、哎、忍痛就都截咗止先啦。 系 咁，因为如果大家再报咧，咁就即系都系得个空欢喜咁样，咁我唔想即系令到大家扫兴，咁所以咧就即刻咧截咗止之后咧就随即抽签啦。 嗯， 咁嗰个过程当中咧即都系抽咗16位嘅朋友出嚟啦。咁、有啲咧其实都熟面口嘅，因为有啲咧就 系、 是、其实咧阿乌克兰都对战过噶啦。 系啊， 咁之前上船打呢个第一次嘅比赛嘅时候咧，都在场嘅一啲玩家嚟。 我觉得佢哋而家系咪铁脚嚟嘅，大佬啊？即系喺度抱住我哋节目咧，一搞啲咩比赛嘅话，即刻第一时间报名咁。 唔系咁都好啊，起码有翻即系高手嘅铁脚。 所以唔系话咧有嚟，或者呢一啲系一见到入嚟嘅时候咧，知道一定系一啲即系黑马又或者热门啊，可以话 系。 咁啊，即系都见住啊，睇下佢嗰个嘅表现如何啦。嗱，咁即系转头可以讲下当日表现如何啦，佢哋嘅即系参赛嘅时候。过程 系啦，咁啊嗱，我哋嗰、那个16强啦，就系你所讲，揾咗16位玩家之后咧，我哋真系世界杯形式咁样， 系 16强， 系 8强， 系 4强决赛咁样打落去嘅，咁所以嗰日咧，其实真系打咗成4-5个钟头噶， 系 即系大家参加者咧都好踊跃啦，同埋好热烈啦，因为咧，我觉得好好嘅一样嘢就系咧，啲参加者就算你即系16强，咁总有一半咧系一开头踢一场就要即系被淘汰啦，咁但系嗰班嘅朋友咧都好好，因为咧佢哋都真系留低，而且咧系睇到尾啊， 系啊， 即系睇到佢决赛完咗啦，都仲喺度睇埋场表演赛， 系。 咁我觉得嗰个系正 嘅，个气氛系好嘅。但我唔知系因为本身嗰个881电竞杯嘅吸引力啊，定系大埔 Lulu 嘅吸引力咯，真系唔知道。 系我谂 系咪你事前已经扬咗啊？大埔 Lulu 阵间会嚟噶，跟住大家唔舍得走啊。 唔系咁都有机会嘅，咁都多谢 Lulu 啦吓。咁但系我都觉得咧，因为大家都系热爱嗰个比赛啦，咁所以其实都好想睇下啊，赢咗我嗰个到底可以去到乜嘢嘅阶段咧？咁样嘅呢个都系我谂。一个玩家嘅谂法嚟， 不嬲以往都系噶嘛，踢嗰啲国际赛啊、世界杯又好啊，咁通常就算输咗都好啦吓，咁即系大家完咗比赛之后都会握下手啊，同你讲声就话祝你好运，希望你一路赢上去。即系如果我输俾嗰个之后系攞冠军嘅， 咁冇所谓， 系啦，咁冇所谓啦，虽败犹荣啊，系咪先？ 同埋嗰日咧，嗰个气氛好好嘅就系咧，其实玩家同玩家之间咧，自己系有交流嘅，即系我最初我都叫做要指示下大家啊，嗱嗰个毛咧就要咁用，即系就唔好加时啦，直接。42码啦，咁我叫大家即系初都想问下大家，你半场使唔使要换人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临尾去到佢哋自己倾啦， 自己搞掂啦， 即系一完咗上半场吹鸡咧，佢就话换唔换人啊？你我唔换啊，继续啦咁样，即系已经系去到咁嘅阶段咧，而且大家咧好好，因为大家咧系会互相握手啦，同埋咧我欣赏一样嘢就真系咧，大家唔矛。 勇而不矛，因为呢你喺隻 game 里面其实都可以矛㗎嘛。咁但佢哋系冇矛，系好少好少嘅黄牌系出现，咁甚至乎我见唔到红牌添啦。 系。 咁呢个都系非常之即系大家系和好，同埋大家打得好，即系君子又有体育精神嘅一个嘅比赛啊。 最好笑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是因为个比赛进行緊啦，咁我就喺中间有啲位有时候睇下即系在场嘅观众朋友啊，有时候睇下即系参赛嘅表演者啊，咁有时候我就行去 panel 位嗰度嘅。咁啊，同啲工作人员一齐喺度研究啦，因为你知道我哋当时都系 Facebook 咧，就系即系直播紧噶嘛。咁有时候咧就听下啲同事喺度讲啊，喂 ，take 咩嘅shot 好啊？有时候我哋影住个游戏，有时候影住阿生啊，有时候影下嗰啲参赛者同埋观众咁样样。咁跟住后屘咧，好得意嘅，因为你见到咧参赛嘅朋友咧系真系好认真嘅，咁啊认真到咧系佢哋咧即系丝好似玩即系真系扑克咁样样啊，game face 啊，系咧完全你丝毫咧。睇唔到究竟佢哋当下系好紧张啊，好兴奋，因为有时候就算你领先紧啦，两三球都好，佢都唔系好敢咧将嗰个嘅即系心里面嘅兴奋表现出嚟。跟住咧，你会听到啲同事讲：，喂，唔系对，唔系几对路啊，即系佢哋好认真咁样咧，冇乜嘢睇，不如拉歪少少，影埋后面嗰啲观众嗰啲嘅反应啊。后面嗰啲观众咧就好有世界杯热啦，即系咧好多时候咧，佢哋会见到个参赛者嗰球，无论系入定系唔入，总之系进攻咗都好啦，都会有反应嘅，即系就算中。而系射失咗都好啊，都会觉得哎呀可惜啊咁咯。 因为真系当睇波咁睇啦，同埋咧我都觉得即系各位参加者好厉害，因为咧嗱我哋6月2号举办呢个比赛啦，其实 FIFA 咧就5月29号有一个大型嘅更新嘅，咁就加咗个新嘅模式，就系、是、呢个真系2018世界杯嘅模式嚟嘅。咁咧我自己即系玩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咧系完全唔同咗嘅个感觉，即系我直头形容咧系另外一只 game 嚟嘅。 哇咁夸张！ 即系嗰个嘅感觉啊，啲操控啊嗰样嘢嗱，制当然系一样嘅。即系点边个仔射波，边个仔交波嗰啲，咁但系咧成个感觉、成个速度咧都系有所唔同嘅。咁但系咧，我又见到嗰日嘅玩家咧，仍然能够发挥到咧佢哋即系相当高嘅水准。咁呢个系非常之佩服各位玩家。好可能咧，5月29至6月2呢个期间，佢哋自己知道咧有份参加咧，都即刻喺屋企即刻练先。如果唔系咧，我嗰日唔会觉得啊斗得咁灿烂噶。 系因为我谂或者讲少少啦，点解即系阿生会形容系即系完全系变咗两只游戏咧？只不过一个更新啫。咁因为通常咧，尤其是如果你有打开机啊，参加比赛嗰啲最怕就系咩咧？就系、是、更新啦， 无啦啦唔同咗。 因为当你一更新嘅话，嗱，纵然啊吓，你可能话诶嗰队波咧入边嗰啲球员以往咪又用过，咪咯。咁但系喺数值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嘅调整嘅。咁原本嚟话假设吓，有一个球员，你摆佢系踢边线嘅，咁但系当可能更新之后咧，佢嗰啲嘅数值某程度调节咗嘅话咧，可能喺边线一个位置系未必最适合佢嘅， 甚至乎有啲。位置都变埋， 系啦，有啲甚至乎位置都变埋。咁你话喂，我将佢咪自己调翻咪得咯？系咪得咧？嗱，咁呢个就要睇到个阵容当时临场嘅配搭同埋发挥啦。咁所以对于全部有玩开呢只 game 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我谂即系呢一个嘅即系调整啊，或多或少都有影响到一啲参赛者嘅表现水准啦。因为的确你都见到有一啲系我谂佢平时都有踢开咧，其实个水准系不止于此嘅。咁但系加上可能即系你现场嘅环境啊、气氛啊。压力啊，咁啊，同埋嗰个嘅阵容啊、操作啊各方面，咁配搭之下咧，咁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嘅影响。但系我觉得呢个体验真系相当之唔错啦，因为你知香港都唔算话好多地方会搞呢一轮嘅比赛，我相信嚟紧会越嚟越多嘅。 世界杯啦，因为 世界杯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今次我谂最难得嘅系带到呢个体验俾一众中意打机嘅朋友啦。 系，同埋咧，点解我话大家踢得好灿烂咧？因为咧，其实咧，你未出现嗰阵时候，头四五场咧，其实都系12码分胜负， 系啊，我听到系啊， 大家法定时间都系打，都系要去到12码嘅。我哋去到嗰个阶段就系、是、吓又12码咁样，即系去到个咁嘅即系地步。咁所以你见到大家嘅实力啦，大家嘅即系状态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接近嘅。咁当然啦，我哋最后胜出嘅就系阿潘孝宇啦，咁呢位朋友啦，咁的确实至名归。咁佢成日嘅表现都好稳定，同埋好有自己嘅一个 form 嘅。不过我要提一提大家，潘孝宇系边一位咧？其实咧，我哋上船嘅时候咧，佢都有份出现嘅。 我知道，系啦，有讲啦， 点解我要咁样提一提呢？因为当时叶宇晴同乌加伦组成嘅嗰队波咧，其实击败咗潘孝宇 同埋 佢朋友嘅，咁而佢嘅朋友今次都有嚟参加，都进身八强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哇，我哋双台电竞队原来咧都真系唔差吓，即系上一次原来我哋已经先击败咗第一次，我哋即系今次有机会攞冠军嘅嗰位朋友啊。 嗰次佢成样啦，好明显， 好明显。咁同埋临尾都多谢阿 Lulu 啦，因为 Lulu 咧，如果大家上翻去 www.903.com 嘅 Facebook 睇翻个直播咧，其实咧 佢臨尾都同阿烏格倫咁啊一對啦，咁啊對咗冠亞軍咁啊，即係阿潘孝宇同埋廖浩然啊， 一個表演賽 係啦，咁啊因為我哋矛啦，咁啊出咗啲即係龍料啦，就唔俾對方入禁區射波啦，咁所以喺我哋力戰之下咧，係僅敗0-2，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相當可以接受嘅比賽。 哇！你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啊，嗰嘢做 MC 係唔同啲啊，咁啊係啦，我哋記得即係嗰次啱啱嗰個比賽完咗之後咧，咁我都有問翻一啲參賽者朋友啊，因為即係除咗足球之外，可能嚟緊都有其他，例如體育嘅遊戲都可以啊。有啲朋友話打 NBA 嘅，咁我諗即係未來啦，就可能展望下，哇，可能搞多啲唔同形式啊，或者唔同類型嘅一啲嘅遊戲咧嘅一啲嘅電競杯，咁啊同大家一齊玩一下都可以嘅。 手遊亦可啊， 手遊亦可啦嚇。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又講下啦，今個禮拜啊，遊戲界有啲咩嘅新嘅改動啊，新嘅動向。 剛才提過呢、這個 FIFA 18有個新 update 啦，咁因為因應世界盃嚟臨呢，有個新嘅世界盃模式呢，咁的確令返多咗玩家呢，即係投入返就遊戲裏面嘅。咁之前其實都有啲大作呢，可能個熱潮一個呢係個人數係少咗啲嘅，咁但最近呢有呢一隻嘅大作呢又有啲新嘅更新，而且係呢幾重要嘅更新啊，講緊呢就呢、這個MHW 即係呢個 Monster Hunter World 啦， 係喂呢一個更新咧，其實都幾突然嘅，因為咧佢係即係 冇預兆之下， 冇預兆嘅情況之下，即係幾近咧係更新之前一兩日，咁突然之間先至嚟公布，咁就轉啦。咁而今次呢個更新咧，我諗對於好多即係獵人嚟講啊，都係一個喜訊嚟嘅，因為咧佢就加入咗一條新嘅古龍。咁叫做炎飛龍，咁其實咧嗱，炎飛龍呢一條龍啊，呢一隻魔物咧，咁就本身就唔算新嘅，因為以往嘅Monster Hunter世界咧都曾經出現過。咁但係咧喺今次呢個遊戲入面咧，就原本一開始見咧就見到炎黃龍嘅啫， 係即係佢同佢 partner 啦，可以咁講。 係啊，即係通常你知啊嚇，即係有黃就有飛嘅啦嚇。咁大家咧即係見到有炎黃龍，但係冇炎飛龍咧，咁感覺非常之失望啦。咁但係殊不知，其實呢個炎飛龍咧佢唔係唔到，只不過係遲到咁解。 是啦，咁呢个 version 呢已经更新咗㗎啦，咁当然有啲新嘅装啦，有啲新嘅任务啊等等啦，咁同埋呢有啲新嘅所谓即係力战王嘅一啲嘅魔物出现啦，咁而期间嘅限定形式都有登场到嘅，咁所以呢其实今次嘅 update 呢除咗话啊可能大家系个角色上系即係期待咗好耐有啲龙出现之外呢，咁其实啲玩法啊等等呢都有新嘅，咁我諗都系无求希望即係留返多啲嘅玩家啦，因为之前都听讲过呢、其实 Monster Hunter 呢只 game 呢除咗嗰、那個熱潮一過之後咧，嗰、那個獵人嘅趨勢咧，的確係有少少咧係即係冇咁熱嘅，咁所以今次呢個 update 咧，相信咧就會令到大家咧，咦，似乎又可以再投入翻去啊！ 係因為我諗即係大家以往打 Monster Hunter 咧，就手提機咁樣攞出街，一班朋友好似一個話題，一個聚腳嘅時候一個目的咧。咁嗱，而家你知啊，呢啲遊戲通常都可能喺自己屋企玩啊，最多上網就係揾玩家。咁你一定要咧係靠住更新咧，先至可以吸引翻玩家。玩家嚟玩呢一隻遊戲，咁而其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好多時候玩一隻遊戲玩得耐咗咧，好自然會覺得因為佢嗰、那個模式啊，太過係即係routine 啊，即係好似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咁， 即係冇乜突破啊！ 你好自然就會覺得悶。咁所以今次你見咧即係Monster Hunter 呢一個改版之後，呢條炎飛龍咧，可以話係即係幾難打，佢令到呢一條龍咧，俾你哋捉到嘅 pattern 咧，係相當之少嘅，咁可以讲少少啊，因为大家如果玩开 Monster Hunter 嘅都知道啦，通常你斩龙系四个一齐斩噶嘛，咁点样对付嗰啲龙咧？通常有啲资深玩家就会话俾你知啦，咁就系捉嗰条龙嘅 pattern， 因为其实你斩龙咧，佢哋每一次咧发动某一啲技能嘅时候咧，之前都会有某啲嘅动作嘅，就 系 因应嗰啲动作咧，你去估啊究竟佢系会将会做啲乜嘢嘢，从而你就即系用一啲嘅模式啊，点样去将佢打低啊，打到佢硬直啊，可能倒地啊，诸如此类啦。咁其实好多资深嘅玩家咧，都会觉得，只要你揾到呢啲 pattern 咧，任何龙都唔难打嘅。但系呢一条炎飞龙，我自己感觉啊吓，系真系难打，因为首先咧就系佢各方面嘅威力咧都系提升咗先啦。即系嗱，头先有提过一条嘅炎黄龙咧，基本上其实佢个动作咧同炎黄龙系好接近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咧，佢喺各方面咧都比炎黄龙嘅能力咧系大幅度提升。咁 除咗即係佢難打咗之外咧，甚至乎佢嘅火焰攻擊，因為咧大家如果有睇過一啲網上面嘅片段啊或者圖片嘅話，都見到啊呢條咧炎飛龍咧佢射出嚟嘅火光咧係紫色嘅。係。咁啊紫色嘅咩意思咧？因為嗱喺魔物獵人呢個世界入邊咧，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獵人嘅防具咧本身係有一個抗火性嘅，即係話你打火龍嘅話咧，如果你著上一啲火嘅裝備，照計打你就冇咁痛嘅。咁但係問題咧，紫炎咧佢係唔受呢一個嘅即係火焰抗性嘅影響 嘅。即係你著乜嘢都冇用嘅， 係啦。即係你著咩都好啦，咁佢燒你嘅話咧，嗰個傷害首先會真係大啲先啦。其次就係咧，因為佢嗰啲火咧紫火啊，基本上係唔係淨係對你有影響，甚至乎咧係射落地下，地下係會著紫火嘅。 哇！咁點走啊？ 咁你當然就係避過，要唔好行嗰啲地方啦。但係問題就係咧。个火烧过嘅地方咧，其实佢同样地啊喺呢个游戏入面设定咧，就有啲地图系熔岩嘅。咁咧佢唔会直接伤害你，但系当你行上去嗰啲熔岩或者紫火嘅时候咧，佢会慢慢扣你嘅血量噶。 OK。 咁所以咧，你经常性咧都要准备定嗰啲冷饮啊，啲冻饮咧，你饮咗之后咧，令到自己咧唔会咁样样系咁急速俾嗰个嘅火焰就系伤害咁样 咯。咁呢个冰弓有冇用咧？ 冰弓嗱，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啦，今次咧呢一个亦都可以话系呢一条龙调节咗，令到能力。上即係上調咗唔少一個方向，因為咧即係當好多技能啊，例如話你掉閃光彈啊，你想捉佢眼石咁打佢頭，因為嗱之前咧炎黃龍咧，大家揾到嘅其中一個弱點咧，就係你不停咧就係射佢個頭，係 射個頭， 打佢個頭嘅話咧，咁佢就會眼石就會跌到啦。咁但係喺呢一條嘅炎飛龍咧嘅身上面啊，基本上你打佢頭咧，你全程係咁射係咁射係咁射咧，佢最多都係跌一兩次嘅啫。咁有時候咧，你話當佢飛起嘅時候，你射閃光彈嘅話咧，照計即係可能佢會即刻硬直跌落地下嘅。咁但係咧對炎飛龍嚟講係唔會㗎，你最多係只可以停止佢攻擊，之後佢自己會慢慢飛翻落地下嘅。咁變咗咧，你好多時候係冇佢扶啊，即係對於佢嗰個嘅輸出啊，要點樣樣攻擊佢咧？好多时候要用其他唔同嘅方法去同佢磨啦。 係。我亦都见到呢好多喺讨论区上面即係讨论呢隻游戏嘅人都话嘩点打啊喂大佬。嗰、那个即係原本嗰、那个炎黄龙已经即係 OK 劲㗎啦。咁但係炎飞龙呢似乎嗰个实力呢係比炎黄龙呢係都高唔少添啊！咁所以大家有討論就係、是、喂點樣打啊？有咩方法啊？大佬射頭又冇用，要著啲咩衫去打啊？咁啲嗰啲耐力上限又高啊？點避啊？咁等等咧，都討論咗相當多嘅唔同嘅意見出嚟嘅。咁亦的確啦嚇，見到咧網上熱烈翻啦，咁啊真係啦，咁啊玩家亦都多翻咧，投入翻呢隻遊戲啊！ 係咁呢一個我諗都係一個最大嘅樂趣嚟嘅，因為畢竟好多時候你如果遇上咗一隻 AI 嘅敵人，咁你捉到佢套路，大家唔使點樣溝通。好轻松咁样围剿佢就轻松过关，其实系冇乜人嘅。咁我相信咧嚟紧都系噶啦。呢一只游戏再更新嘅话咧，你会发现咧俾你捉嘅套路咧系越嚟越难揾噶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讲下一啲即系游戏嘅新搞作咧，就应该要提下呢一个啦吓，任记嘅 Switch 咧，咁嚟紧就话啦，要出呢一个 Pokemon Let's Go， 咁有两个版本嘅，分别就有呢一个 Pikachu 啦、比加超同埋呢一个伊贝两个版本。咁嗱，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即系大家如果以往有玩过呢一个Pokemon Go 嘅话咧，咁今次呢一个Pokemon Let's Go， 咁咧就系其实结合埋大家以往玩过手。嘅元素啦，因为我谂首先要俾一啲嘅听众朋友了解先。一路以嚟咧，喺任记入面咧都有出啲例如 Game Boy 啊，有出啲即系宠物小精灵啦，或者宝可梦啦嘅游戏嘅。咁嗰、那个玩法系点咧？佢比较有少少似系 RPG 啊，旧款 RPG 嘅类型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你有机会操纵住呢一个男主角小智啦，跟住咧就即系沿路咧有啲地图啊，咁你周围行嚟行去啊，行啲草堆嘅时候，突然间就会嘟嘟嘟嘟进入咗佢呢个转到画面入面嘅，跟住咧就会同嗰只小精灵咧就会打起上嚟啊。咁当然你可以解决佢，或者系打到佢血量好低嘅时候咧，就掉个精灵球就系将佢咧就收为己用噶嘛。咁其实个过程系好 RPG 嘅。 嘅，因为靠选项啊、睇数值啊。咁而喺嗰个游戏嘅推进有故事啦，咁啊去唔同嘅道场咧就系、是、挑战嗰个嘅场馆有一个嘅即系主管啦。咁跟住后屘又继续一路咧就系、是、将个游戏就推进落去啊咁样样。咁个玩法不嬲都系咁嘅。咁但系今次咧佢就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咧佢就结合翻咧就系、是、Pokemon Go 啊嘛，头先有讲过。咁变咗咧就系、是、你喺呢一个即系游戏机入面咧就用一个比较高嘅玩法。以往咧嗰啲嘅战斗画面咧就删略咗嘅，反而咧一进入战斗画面嘅时候咧就好似 Pokemon Go 开咗咁样样咧，就咁碌个精灵球咧就系、是、推出去，就纯粹净系 capture 嗰只嘅小精灵嘅啫。咁嗱呢一个玩法咧，其实就可以话暂时啊，因为嗱呢个游戏未出嘅，而家只系有一条嘅宣传片咧就走咗出嚟嘅啫。咁但系坊间咧对于呢、這个宣传片啊或者呢个玩法咧嗰、那个态度都几两极嘅。 系点解咧？ 有人咧就覺得，即係尤其是一啲傳統即係叫做即係傳統嘅係啦，傳統嘅訓練員啊，可以咁講啊。咁咧佢哋就會覺得，喂，我以往玩嘅唔係咁，同埋我比較傾向於 RPG 嗰種啊，有少少育成啊，有多啲選項啊嗰種嘅玩法。如果淨係單純好似 Pokemon Go 咁樣就係滾個精靈球出去嘅話， 收完就算啦。 睇下運氣收唔收到，咁嗰個玩法會唔會過於單調啊？慢慢你就冇玩嘅樂趣噶啦。咁、而另一边咧，咁就有一边即系比较赞成嘅，就真系 Pokemon Go 嘅玩家啦，即系会觉得，咦呢一、這个游戏，即系如果真系顺延落去喺呢一个嘅即系手提游戏入面出现嘅话咧，无论画面啊或者个玩法，可能都会即系上调咗，即系嗰个嘅游戏故事性亦都丰富咗，咁啊反而可能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吸引力咯，系话。 系，同埋咧，我见到咧有唔少嘅朋友都即系讲到咧，其实佢哋几期待有嘅，因为咧。佢講緊我哋以往玩呢、這個邊種嘅遊戲機都好啦，即係無論以前嘅家喺街裏用嘅遊戲機又好啦，喺家用嘅遊戲機又好啦，甚至乎電話都好啦。其實你捉精靈嗰個動作咧，都係用你嘅手指噶嘛，即係畫個波，咁個波飛出去，咁啊睇下你攞唔攞到咁啦。咁但係好多人就話期待啊，會唔會你玩 Switch 就有少少玩一啲 VR 咁嘅感覺啊？就你嘅手都可以真係喐動埋嘅，咁嗰個投入感係會大啲嘅。 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佢初初咧，大家都可以谂紧用手掣发出有乜咁好玩咧。咁但系你如果睇嗰条宣传片咧，你知啊，通常嗰啲演员好配合噶嘛。咁啊，对住个荧光幕咧，佢真系揸住嗰个手掣咧，好似系掉波咁样掉雪球啊， 转啊， 系好似掉棒球咁样，挥手挥出去，即系去 capture 嗰一只嘅小精灵嘅。咁嗱，相比起你如果净系喺手机嗰度碌嘅话吓，我相信个手感系真系会好啲嘅。咁同埋另一个我谂，即系相比起如果你有 Pokemon Go 嘅话咧，唔同嘅地方就系今次佢就多咗一个。嘅互动性啦，即系咧你系可以啊，首先两个玩家同时一齐去历险，去训练嘅吓，提升自己嘅实力嘅。咁大家结伴出去捉精灵啦，第一样嘢系。咁其次咧就系、是、今次因为嗱，佢呢一个咧其实系可以 link 即系连结落去你部手机嘅 Pokemon Go 游戏入面噶。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啊，呢、一个就系以往大家去公园啊、行出街啊，你知呢个游戏 好多啊，仲 系啊，同一个现实结合噶嘛。咁你捉到嗰啲精灵咧，基本上就是可以同你啊呢一个新出嘅 Pokemon Let's Go 入面嗰啲嘅游戏咧，入面嗰啲嘅资料咧系互相结合交流嘅。即系假设你加到捉到精灵嘅话，理论上你系可以过落去你嘅游戏嗰度，即系增加你嗰个收藏量嘅吓。 即系互通啊，几部嘅机咁样。 可以互通啦。咁同埋除此之外就嗱，呢、這个亦都系噶啦。以往咧玩呢、這、一个即系任记啊 Game Boy 系列嘅时候都系嘅。即系就系你捉到个小精灵咧，你可以以前咧藉住嗰条咩 Game Boy 线啊。或者嗰啲即係紅外線啊之類嗰啲啦，咁你係可以咧將嗰啲嘅精靈咧係同其他玩家交換嘅。嗱呢、這個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因為其實以往咧，你大家都知道Game Boy 出嘅嗰、那個寵物小精靈系列咧，咁嗱好得意啊！佢都幾乎係元祖咧，就係、是、開始喺唔同嘅遊戲盒帶入面咧就有唔同顏色嘅。嗱，我記得最初嘅時候咧就有紅色、藍色啦，即係小火龍啊同埋車釐龜嘅。咁跟住中間咧，佢又出咗一個黃色嘅版本，就係呢一個嘅比加超啦，跟住后屘又唔知出咗咩金版、银版啊，诸如此类。咁曾几何时咧，我都谂紧啊，究竟嗰、那个 咩嚟分别咧？ 系啦，分别喺边度咧？因为嗱，除咗黄色啊，比加超咧，嗰、那个版本一开始嘅时候，阿小智真系会拣咗比加超，而喺个游戏入边咧，阿比加超咧，佢系唔会入精灵球嘅，佢跟住个男主角周围行嚟行去嘅。咁我初初以为系咪个版本就系净呢一个咧？因为咁，但系你玩蓝色版本同埋红色版本，其实个分别好似唔大。咁我后屘咧再了解过咧，我印象中啊，好似系。 话，即系喺唔同嘅版本入边咧，你遇上其他唔同嘅精灵嘅几率咧系唔同嘅。即系话咧，你用红色盒带嘅话咧，你会容易啲 capture 某一啲嘅小精灵；你用蓝色盒带嘅咧，会容易啲 capture 另外一啲小精灵。咁佢就鼓励玩家 互相交换， 互相交换啦。即系例如话你朋友买一只买一柄红色嘅，咁我买柄蓝色嘅，咁大家不停玩嘅时候，咪容易去 connect 咗。咁而当你去到手机版本 Pokemon Go 嘅时候咧，其实某程度嚟讲系自嗨嘅啫， 系自己一个人都可以一个人玩成日嘅，基本上 系啦。咁但系嗰个交流啊，虽然你而家见到咧，就好似例如话早排咧，即系就出咗呢个 Mewtwo 啊嘛，呢、這个超梦梦啦。咁我见到有其实好多玩家收到啲消息咧，佢哋真系去一啲嘅景点嗰度咧，就系、是、排队约埋一齐去挑战嗰只小精灵啊嘛。 系，我就有朋友话说，有一日咧，佢就经过呢、這个佐敦谷公园啊， 系 即系喺呢个观塘附近嗰度啦。咁佢就话咧，佢本来去行下嘅啫，咁啊踩住架单车，咁结果咦，点解无端端有一只太太系太太啊，自己围喺度嘅咧？咁佢最初系咪谂紧啊，系咪有啲咩班上啊，系咪唱歌啊嗰啲咧？又唔系、啊，个个拎住部电话，咁啊行埋去望一望，哦，原来系 Pokemon Go， 咁又同佢哋倾偈之下咧。佢哋全部自己本身唔識㗎，係 啊， 因為捉阿夢夢係有一個特定嘅限制㗎嘛， 係， 即係個限額㗎嘛， 係， 咁佢哋係特登去到嗰度咧，然後大家原來係本身唔識嘅， 跟住話幫佢一齊捉啦， 係啦，咁又有啲捉到啦，有啲捉唔到啦，咁捉到嗰啲咧就話嗱唔緊要，我幫你，我教你，即係咁樣有一個嘅畫面出咗嚟啊，咁呢個都幾有趣，因為大家本來完全唔識嘅，但係為咗超夢夢咧，大家忽然間熟咗起嚟，大家做咗朋友添啊， 係咁即係以往就係呢一種咁自嗨啊，自己玩啊，最多極其量就係一齊真係去到嗰個地點， 就見到嗰班人一齊捉， 就係捉，但係捉完之後咧，大家又得意嘅，繼續係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㗎嘛，係。 又下一站捉啦， 係，跟住下一站又繼續捉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如果喺呢一個任記嘅遊戲機入邊咧，就出咗呢一個 Pokemon Let's Go 咧，我相信嗰個玩法咧就會即係將大家連結起嚟多一啲嘅，因為你起碼多一樣嘢就係可以交流，可以互換呢一個嘅小精靈。不過咧，我就真係有啲保留啦，因為其實咧如果你話即係 Pokemon Go 佢之所以成功咧，最大原因就係因為佢真係將呢一個現實啊同呢一個遊戲係結合咗， 冇錯。 即係意思就係話我真係要出去某一啲嘅地點，去搜尋一隻嘅小精靈， 冇錯。 即係哪怕你行行下喺個公園嗰度咧，突然間佢話俾你知樹底有隻小精靈咁樣，於是乎你就即係攞住個手機對住個樹底就喺度碌嗰個波啊嘛。咁但係咧如果係一個家用遊戲機咁樣去玩嘅話咧，某程度嚟講，即係你都係坐喺個電視入邊，係一個虛擬嘅地圖去玩呢個遊戲。咁我會覺得咧喺嗰方面嘅樂趣其實係真係少咗嘅。係 啊， 如果你個玩法再精簡咗嘅話，呢一個嘅遊戲嘅耐玩性会唔会降低咧？嗱，呢一个真系要大家留意观察一下啦。 所以我都有担心嘅，因为我都惊就系、是、啊，嗱，你而家即系大家都可以幻想得到，本来电话嗰只 Pokemon 吸引之处就系你可以周围去啊嘛。 系啊， 即系有啲人真系买张全日通咁样就搭住架地铁，全日周围去唔同嘅点，然后就去捉精灵咁样。呢个系最初我记得好多人咁样做嘅，即系出嘅时候。咁但系家用呢只就有少少麻烦啦。嗱，你话如果我 GPS 去全港唔同地点嘅，咁有啲无谓啦，因为我其实都本身。坐咗屋企啫嘛，咁但系你话如果唔系嘅，我喺个虚拟世界里边嗱，最初咧虚拟世界咧可能都有乐趣嘅，即系你同你啲朋友四个，我当四个先算啦，咁一齐一队咁样而去唔同嘅地方，即系虚拟世界里边捉咧去打咧，咁我都觉得仲可以，咁但系嗰个问题亦都系你头先啱啱讲嗰样嘢啦，可以玩几耐咧咁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仲唔满？ 所以其实 个地图假嘅， 同埋呢个游戏某程度都。已经系过咗嗰一阵最热嘅热潮啊！咁而家任记先至话我推出呢一款游戏，仲系沿用翻嗰一种嘅模式。嗱，虽然佢入边咧呢个游戏啊，喺嗰条预告片入边咧都有讲话佢有挑战道场，即系有对战嘅模式嘅，玩家同玩家之间对战嘅模式嘅。咁嗱，我觉得呢个又等官方就再披露多啲资料嘅时候，大家可以讨论啦。不过而家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嗱喺呢条宣传片入边咧，咁你见到啊嗰啲所谓嘅训练员咧，全部都系比较年轻嘅少男少女啊嘛， 冇错。 咁但系咧 ，Pokemon Go 你留意一下咧，你发现咧，即系全部都系资深嘅训练员嚟噶， 系啊，好有经验噶。 系啊，呢一个游戏咧，如果真系喺任记嘅游戏机度推出嘅话，去吸引一啲新嘅玩家，因为有唔少新玩家表示咧，因为太热爱 Pokemon Go 啦， 系要买部机啊， 真系会买部机。咁嗱，但系究竟表示嘅呢一堆嘅玩家系一堆资深嘅玩家，讲紧系年纪资深啊，定系真系一啲 Pokemon fans 咧？ fans 咧，嗱，咁呢一个就又系。有待观察咯，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玩家。 嗱，头先讲开呢个任记嘅一啲嘅游戏机啦，咁特别系提到 Switch 啦。不过咧，唔知点解咧，硬系任记嗰啲机咧，成日咧，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到咧，冇耐出咗冇耐啊，就会无端端有啲破解版出现嘅、 哦， 即系等于我哋以前所谓嘅超人博士 NDS 啊。 系啦，嗱，我哋细个就觉得嗰啲 啊，原来唔知系翻版啦，但系临尾发现，咦，原来唔系正途嘅喎，咁样啦。咁而最近咧 ，Switch 咧，的确咧亦都有同样嘅问题出现啊，因为 Switch 咧最近喺外国咧有啲玩家咧，咦，似乎都找到一些漏洞然后成功破解了，因为呢、啊、Switch 其实出了年龄到啫，即是不是很久的事啫嘛，所以今次都算是快的。咁就话呢，有些玩家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呢已经发现了呢，喂，你里面有一个内置的处理器呢似乎呢真係有啲重大嘅保安漏洞啊！咁、特別喺嗰個復原模式嗰個程式裏面呢，係有啲錯誤，咁就點樣呢，就會容許黑客呢可以自己將一啲非官方嘅程式擺入去、簡單嚟講即係JB 咗你部機啦，即係搞掂咗你部機啦。咁然後咧，甚至乎讀取到咧一啲自己非官方授權嘅一啲自制軟件、一啲遊戲，亦都係可以嘅。嗱，呢個黑客組織咧，其實咧佢就好嘅，因為咧佢話我發現咗呢個漏洞咧，然後試咗破解之後咧，其實佢第一時間同任天堂講翻嘅，即係佢就話咧，嗱，雖然咧我哋係即係揾到你嘅漏洞，但係咧佢哋係並不支持一啲盜版嘅行為嘅，即係可能佢哋純粹挑戰下自己嘅能力咁樣。咁但係真係做到咗啦嚇。不過咧最近咧又有另外一個海因为黑客组织就唔同呢个啦，佢哋就有少少就觉得，如我破解咗你，梗系自己整埋啲 game 嚟玩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话，喂，应该已经有啲执行嘅备份游戏咧，慢慢即系盗版啊，慢慢有机会咧喺市面或者唔同嘅途径，网上又好咧，咁可能咧有机会咧系会揾得到，然后摆到落去你部 Switch 度玩嘅。咁呢个咧就系、是、最近一啲比较喺外国讨论得劲嘅一个新闻，就系、是、大家都担心啦，唔通任记又有保安漏洞， 又失手， 又失手。又有翻版，咁所以呢个咧，都要等任记表态嘅，因为佢哋暂时未公开回应啦。 不过呢一个真系从来都系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因为毕竟啊吓，一个游戏机如果被破解咗之后，可以玩到大量嘅翻版游戏啦。当然我哋真系绝对唔鼓励啊。咁、但系同时之间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吸引力，即系你会谂下嗱，嗰阵时候真系点解任记嗰啲游戏机嘅销量咁高咧？某程度嚟讲就系真系我曾经都接触过一啲 friend 咧，佢哋话喂，我去过。唔知边一间游戏机铺头个老细同我讲话，喂，买部机翻嚟，唔知跟百几只、二百只游戏噶啦，你唔使买 game 啊，你可以玩啊，诸如此类。咁佢都喺度左思右想，系咁，既然系咁，系咪应该即系买嚟玩下咁？即系佢都犹豫咗好耐，系一个好大嘅即系引诱啊，可以话系。 我都认错先啊，即系咧，我哋都好耐之前，我哋应该头两集啦，就提过呢个超人博士嘅问题噶嘛。 系 嗰阵时真系唔知系翻版嘅，咁嗰阵时真系以为超人博士系正版嘅。咁我哋谂下啲 game 我抄一只咁平， 系啊， 讲紧只可能街霸最劲嗰只 40-30蚊咁， 讲紧都系几十蚊嘅事。喂，但系大佬，我买只 game 几百蚊， 而家冇乜分别，系几百蚊嘅， 十分一价钱。 咪就系、是、咯，你谂下，所以我当年系从来都冇试过买一只盒带嚟打机。 哦，原来系咁， 所以话我认错咯。咁所以嗰个诱因咧，那个吸引力咧，真系冇办法。呢、這个系真系向现实低头啦。唯有我都认咗错先。咁但系咧，真系嗰个吸引力咧系喺度。咁所以任天堂系要即系谂一谂。嗱，最近有啲传闻嘅，咁就话咧，当任天堂测试到，你一上网。一發現你嗰部機係一啲盜版嘅軟件等等咧，佢就會即刻鎖你部機嘅。咁、鎖幾耐咧？唔知係咪永久咧？有可能。咁就話會令到你部 Switch 咧，如果你真係咁樣嘅話咧，就以後都上唔到網。咁、所以咧，有啲上網嘅遊戲或者功能咧，就用唔到，例如買嘢啊等等啦。咁但係咧，你就即刻變咗部單機。咁所以咧，你自己就衡量啦，到底啊，我搏一搏平啲，咁但係有機會俾人 ban 上唔到網嘅風險啊？定係我純粹唔好啦，乖乖地玩翻正常機。 呢、這個都係 咁就算啦， 最有效嘅方法嚟㗎啦。因为曾几何时你问啦，因为我哋而家成日都讲系讲任记啊，但系你坦白讲啊，即系喺若干年之前啊，你话 PS 有冇呢一个问题出现都有啦， 好耐之前有嘅， 即系 PS 2啊、PS 1啊嗰啲年代咧，都其实有噶嘛，坊间有啲地方帮你咩改机啊，跟住你就唔知点样可以读到嗰啲翻版碟噶嘛，咁嗰陣時候都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嘅，咁但係要堵塞呢個漏洞咧，我後屘發現點解啲人都唔再即係話 PS 唔再玩翻版 game 咧？最主要嘅原因，大家就係驚俾人 ban 咗上網。因為你知好多，尤其是呢一啲新世代遊戲咧，而家標榜嘅都係喺網上面揾其他玩家一齊玩，你自己一個單機玩咧，其實係冇癮嘅。有好多遊戲咧，你係要上網咧，連埋其他玩家一齊，你話去打AI 又好啊，又或者各自啊，大家競技啊，你話打街霸咁樣，我挑你機，你挑我機， 係冇錯。 咁你如果当唔能够上网玩嘅话咧，对于好多玩家嚟讲就会却步啦。喂，咁我真系唔应该冇呢个风险，几百蚊即系买个游戏翻嚟玩，咁即系我负担得到咪买咯，好过你买部几千蚊嘅游戏机翻嚟之后俾人锁咗唔可以上网啦。嗰部机上唔到网嘅话咧，你某程度嚟讲系废机嚟， 废咗一半功力噶啦。 系啦，基本上你好多游戏都已经冇玩，同埋再加上有啲系甚至乎废到咧，你连可能网上更新都未必做得到噶嘛。 系啊， 咁所以即系嗰阵时候咧，就有好多玩家就唉、哎、算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呢、這、一个其实反而系最大嘅阻吓性。而任记咧，我即系嗱呢一个可能都佢哋应该要系沿用翻噶啦。因为虽然我知道其实任记，例如话你讲紧而家 Switch 啦，佢虽然唔算话有好多游戏咧，你系网上寻找玩家一齐玩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堵塞呢，即係純粹話單方面喺自己嗰個嘅即係預防嘅軟件上面呢就係、是、下功夫，因為真係永遠都係黑客呢真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咁你往往呢其實你都要睇返究竟玩家佢最 concern 嘅係啲乜嘢嘢，佢最怕嘅係啲乜嘢嘢，從嗰度對症下藥或者會更加有效囉。係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听日再见啦。